锵锵三人行，刚才咱们还在聊对这个女性的性骚扰，嗯，我觉得先放放女性的性骚扰，对儿童的这个猥亵，现在是这两天这个我感觉群情激愤嘛，嗯，但是这又涉及到一个挺奇怪的家庭，你先看这个，首先是南京火车站，在这个候车室里被人拍到这么样的一幕啊，就说一对父母带着一个在几岁还是12岁。十岁是吧？ 十岁 的这个小女儿，小女孩，然后旁边有一个男的，这个成年男子，这个成年男子现在知道是这对父母的亲生儿子，然后就这么在光天化日之下呀，就等于把他的这个妹妹啊，哎，弄过来， 妹妹吗？ 坐在腿上。把手这个放在裙子里， 亲妹妹， 这样猥亵，现在被抓住了。现在一弄这个当着这个公安一直追到家里嘛，就抓了。这个妹妹呢是个养女，嗯，那她是个亲生的这个儿子，嗯，所以现在他们讲就是说你这个判刑啊，怎么着也得按照有关这个法则啊，3年以上啊还是什么都有可能。但是重要的是这里边也让人有个疑问，就是个什么疑问呢？就是有邻居。当然这现在网上什么都出来了，就是甚至有人这个手段不太合法了，就是有人攻破了他们家他父母亲的那个相册，网上的那个相册，在相册里面发现一些照片，我没有看到，但是听他们讲呢，大概就是说挺不堪，比如这女孩在家里不穿衣服等等，你知道这让我们想象一种家庭情况，就是你记得有一个台湾，我有一个台湾讲什么初恋的那么个电影啊，里边我看到一幕啊，我有点熟悉，因为你听说过吗？你知道现在有的家庭啊，孩子都成年了，但是尤其是夏天天热的时候啊，全家人都光着在家里。 哦，是吗？ 你不知道这种吗？ 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我知道有一些家庭，街道上有的是有这样的家庭，我小时候就见过，就是你说他是热还是习惯，就是生活习惯，就家里啊，孩子也大了。他就光着出门穿衣服，你能理解吗？所以就有一些， 不，这张照片啊，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我觉得有点震惊啊，然后我看到那个网友的反应就讲说这一定不是亲生的啊，应该是个养女什么，我还觉得说这个网友也太有想象力了吧，就后来没想到一查呢，她真的是个养女。我觉得这张照片的这个印象就一直在我的脑里面挥之不去，我觉得有一种很这种悲哀，还有就是很愤慨，就怎么回事，这一家人他们怎么会在那样子一个公开的这个场合里面，就是这个小女孩呢，她本来是没位子坐的，是跟她的妈妈挨着的，就后来呢这个哥哥呢就坐下去之后就把这个妹妹呢弄到她腿上，然后手就伸进去了。那我想他们家一家人可能就是看到这个其他人在侧目了，后来就很快去离开了。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这个小女孩就在他们家里面，对这个她的这个哥哥来讲的话，她好像是一个没有感觉的，还没有感觉的一个物体啊。 就有些人 怎么回事呢？ 有些人合理推论呢，就是说她在火车站候车室能够对妹妹这样，那可见在家里，甚至有些人说她爸她妈有没有对这个女孩猥亵折磨或者等等。 这非常合理啊，因为这个里面几个事情混在一起嘛，就是自己一家人的问题嘛，不管是亲生妹妹还是养妹，第一，二个就是说对于儿童的侵犯嘛，对吧？就算他你没有关系，可是那个是儿童嘛，没到一个年龄嘛， 未成年嘛，对， 未成年嘛，而且就算他同意，未成年也是不行的嘛， 当然了， 全世界法规。第三个就是说怎么荒唐到哈，因为有时候全世界都有坏蛋哈，他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荒唐到在众目睽睽下面来进行，所以这个就回到你刚说那个是合理推论的，就是说他一定习惯了忘记了，突然忘记这是在外面， 有可能啊， 顺手嘛，就顺手完全习惯了嘛哈，那所以说假如他能够这样习惯顺手，在家里更是不堪嘛。那我好奇是后来那个事情怎么样，你说有再抓起来， 现在已经拘留了，已经抓起来了，就肯定是要判刑了，这个事情要上升到法律层面，你不管怎么说都是猥亵孩子。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很多这个网友啊也是特别的热切了，热切他们就是说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是变态的禽兽的这种家庭， 你乃经你能猜测吗？他们的家庭关系，甚至你比如有人说，我觉得那个就不一定是合理的推测，就是说，哎，这你收养这个女孩是给你儿子收养一个玩物吗？是给你儿子收养一个童养媳吗？当然，这个里面还涉及到是不是合法手续的收养问题。但是你觉得他是个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实在很诡异啊，就是。而且我更担心的是，如果未来他就是进入了这个司法程序之后，你说这个儿子已经被拘留了，这个女孩她如果没有被一些保护机构给保护起来的话，她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啊？这个爸妈不是会疯狂的对这个孩子会有些什么样的对待，就觉得很难想象。而且如果说他被一些的保护机构给保护起来了，那他接下来的处境又是如何呢？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说当初家里面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还是怎么会让这个女儿去给别人来收养，就是我们完全不知道那个状况。而所有的义愤填膺都聚集在这一点，觉得说只要那个男的他接受了这个司法的审判好像就没事了。不会耶，他的问题还是很复杂耶。而且像比如说台湾早期，我想大陆也是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有童养媳啊，就是有童养媳， 我们叫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哦， 是，就是他有童养媳啊，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童养媳后来的这个不错的，就我的亲戚里面，我们的家族很大，我的亲戚里面就有这样子、 真的 是啊是啊，我这其实非常好，就是我他们那个是非常好的啊，就是而且还是我蛮亲的这个亲戚。 你看过去童养媳这个词在我们那儿就是一个完全是个贬义的，是罪恶的一个词。 是，就是说，是我们家蛮亲的亲戚啊。然后因为呢，这个家庭里面他们生了太多小孩了，然后呢，特别是女儿，所以呢就到这个家里面来。啊，然后呢，就是从小他也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童养媳，可是这个爸爸妈妈呢，就是对待他呢，就是如同家里面的大女儿一样啊、嗯，所以家里面的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呢，对这个大姐呢，也都是非常好的。 那最后是真的 在做媳妇，做媳妇了， 那他的感情是能。 我 就自然就有了， 就这一对来讲是真的是非常好的，就是这可能是我们少数，可能是我在我有限的经验里面看到的是觉得很不错的、很不错的这样子一个故事。那因为来历就是身世来历各方面我们都非常的这个清楚，可是这个我们不清楚啊，我们不知道他是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这个基本上叫性侵嘛。假如按照目前的材料就是性侵嘛、跟我们概念中的童养媳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那是旧社会。就像胡诗说了，中国人是先结婚再谈恋爱嘛。对。你童养媳娶过来。 就是有没有可能啊，他们却就是跟愚昧有一定的关系。就说哎，他在公开场合能这么做，你说他脑子里知不知道这是犯罪？ 这个我是觉得我刚说的顺手了，他忘了。有时候你会忘，就等于有人在公开场合放屁，我说伸手抓不该不雅，做一些不雅的动作，甚至勾鼻孔，他忘了。当然愚昧可以包括了他忘记哈，不记得这个事情，没有自我控制能力哈，这个当然也是愚昧。那所以刚绝对是合理的推论，一时忘形了嘛，在那边聊天啊，讲手机，就把所有习惯的动作弄出来。所以乃金刚说的非常准确的，就是说假如你焦点仅在于说这个男有没有抓起来就算了，那你放心好了，接下来一定无数的事情继续发生的，不断发生。之前当然是教育的问题嘛，有时候我这样说呢，好多网友都会说唱高调什么，我都知道是唱高调啊，可是有些高调你不能不唱啊。很基本的教育没有很复杂啊，你不管学校也好，中国不同的社会城市不是很多的社区的活动吗？有没有到底放了多少的心力跟资源来教导说对于小孩保护的概念哈、小孩不是你的财物哈、小孩保护的概念那种哈、法律的概念，然后之后怎么样保护那个小孩，像香港有保良局或者不同的社会机构哈、去照顾一下小孩，支持他，那所以这样一定是配套的嘛。当然是很难呐、那你不做你就 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你讲是唱高调、我觉得这倒不是高调啊，有的时候我们底线都做不到啊、因为这个就是事关孩子嘛，对吧？就是说你当然你得保护孩子，可是你知道现在是做不到， 很或者很难做的周全，因为说实在的，就像乃菁说的，这种情况，你不管怎么判刑，这个孩子是不能再跟这个父母了。包括比如说我们的法律处置，你有些人你性骚扰或者你猥亵小孩子，你如果你是做老师的，那恐怕你肯定是终身不能从事这个职业。而你看咱们老说在美国，美国它有一个国家保护的概念，但是这在中国呀，我又觉得真的就是你不唱高调也不行，但是唱了高调也很难落实。因为这个具体来说，其实很多案例当中就有这个问题，就是好，他父母不好，好，那父母进了监狱，孩子怎么办？有据说有些基层的执法单位啊，在这种情况上，有时候最后和稀泥，其实就是因为他反而考虑到最后说这个事情把他爸爸妈妈抓进去了，那以后谁管这个孩子？好，那么我们大家福利院呢？但是福利院的条件怎么样呢？会不会到了福利院，这个孩子甚至更惨呢？甚至就有一天就流落街头了呢？哎，到最后啊，两害相权取其轻，他有个爸爸妈妈吧，教育教育，训斥训斥，他毕竟还有个爸爸妈妈，后爹后妈也好。那你现在你要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到最后是把小孩也关起来，跟他们三个人关在里面，你们要坐在里面坐，不要公开坐。 你就说现在这个中国，比如说包括很多流浪儿童啊，很多有问题的儿童，那国家真能管得到吗？国家管得了吗？就国家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工程我都不知道。比如我看过一些美国的这个介绍，他那真是多个层次的，甚至有包括社区中心，有这种什么辅导员呐、家访啊，而且不停的就要做调查呀，你这个孩子最近怎么怎么样。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这么成熟细腻的体系呢？ 可是美国也没有这么的能够执行的这么的彻底啊，特别是很多的那种收养家庭，他其实是我今天收养孩子我就有补助嘛，所以他其实是用一种人头的这个概念啊，我今天收养了多收养一个两个，那我因此呢就可以得到了补助。他其实没有，他就是要为了拿钱，他也没有教养的概念在里面。 对， 我们从社会案件、从小说、从电影的情节里面，其实看到很多类似的这种例子，就在于是说，不管是说在家庭里面，父亲的性侵啊，或者是说兄长的，或者是家里面长辈的这个性侵，这个母亲呢可能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觉得就是不家丑不能外扬也好，或者说你今天一旦把这个事情曝光了之后，我家里面就顿失了这个经济支柱也好，所以就把这个事情一直去掩藏在这个底下啊，所以他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更严重了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例子，这个儿子应该就是家里面的独生子吧。所以我觉得他对于他们的这个家庭来讲呢，一定是带有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分量。那你如果今天是因为你这个女儿啊，你这个养女造成我儿子这样的结果，我觉得可能对他这个女儿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是说，他爸妈也不要他了，就是说就是他也不要他了，然后把他丢出去给社会上的机构去处理之后，我们再去想后面的事情。如果说他还是窝在这个家里面，他日子怎么过啊？ 太危险了。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家辉也是有女儿的人啊，你的女儿这成长得非常好哈、就是，但是 我猜是吧？ 不是，在女儿就这么小的情况下，就是作为父母亲呢、这种担心她在外面会不会因为她不懂或者什么被人欺负了？ 那我们作为父亲呢，当然是有句话嘛，养小孩100岁，我们担心到她99岁。到现在我女儿20多岁了。我还是整一起来怎么样，吃饱了吗，这样整天担心。当然那个基本上年纪小的时候当然要照顾嘛。我现在的担心目前这个阶段是另外一个方向的，担心他没男人。 整天就问他、 哎、怎么会啊， 没男人比较比没男人还好吧，有个坏男人更糟糕。 不是，因为假如你说非礼强暴性侵，这是你大到一个年龄，别说二十多了，十多岁基本上你懂得自我保护哈。嗯，有时候你有时候不管那个是你爸还是你妈还是警察还是法官，基本上该有最起码的自我保护的工作要你自己做嘛，你不会半夜三点半穿个很性感跑去一个很黑的地方，明知道坏人很多的地方，基本上我放心哈。所以我现在是担心他，因为被我以前管教的太严格，现在不懂得勾引男人，我整天问他，哎，找 什么时候猥亵个男人给我看看？ 没有男朋友，找个女朋友，我找几个回来，我替你选。对啊，很担心啊，真的很担心啊。哎，因为哎，我经常说哈，乃金，我们 爸妈真的操心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我们对手的机会时间比较短，所以以前说你不一定知道。我说，我经常就是担心我女儿嘛啊。就是说，因为爱情甚至爱跟性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哈、啊！你在适当的年龄做适当的事情是对的，所以我经常好奇啊，这个社会有些法规规则，我一直想那逻辑，这是应该的保护。比方说未成年少女，我不晓得内地是几岁哈、啊，不能有性行为，好像16，嗯，香港好像是18吧，我没记错哈、 啊，台湾是16， 哎，16这样、嗯、OK 哈、啊。可是像澳门也是16、18之类，可是澳门赌场呢是21岁才准赌钱，那我就想不通了，那为什么赌钱的遗害好像比性爱还严重是吧？就是说你心智要强到21岁才准你赌钱，才准你喝酒，可是你够16就可以上床了，我说很奇怪，赌有这么恐怖吗？这是我们对于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事情， 这个跟文化有关系、哦、 那当然， 当然甚至不同国家的规定也有关系，就到底这个女孩什么岁数算是这个童年成年。但是当然这个它这个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所有的家长，你还别说，就是咱们搞媒体的可能这方面还敏感一些，我现在真是发现都到了今天呢，很多这个妈妈呀都不跟孩子这个讲这个性的东西，嗯，要推给爸爸，爸爸也不讲，爸爸也不讲。然后呢，你看我现在有时候跟这个小孩在一块玩啊，我甚至就发现，我说这个性观念呢怎么这么老土呢？你知道吗？ 爸爸就推给你， 上小学的这个几个小孩玩啊，然后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是生什么亲嘴啊，或者生孩子啊，他说很害羞啊。我说谁告诉你这是脏的，就耍流氓，耍流氓，谁告诉你是耍流氓？他说是谁谁谁啊，哪个小孩子告诉我这是耍流氓。我说这怎么是耍流氓呢？这是男人女人最该干的事情，当然你现在不能干，对吧？就是哎，但是我就感觉到今天呢，父母亲都不讲，很多父母亲都回避这个事情，回避这事情，小孩们只能私下里瞎交流，哎，甚至于他们会对小女生的这个生殖器官感到恐惧，感到脏，感到是耍流氓。 对，所以这是比较保守吧，哈，我觉得在台湾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很多这个在青春期的，特别是男生啊，男孩他就透过像什么黄色小说啦、A 片啦啊，来去了解这些他想要知道的、他好奇的这个事情。可是你得来的很多的东西呢，它就是错误的哈，对，包括对于异性的如何的对待等等这一类。但是到底是说该怎么办呢？难道大家要来这个上课很认真的来面对这个事情吗？台大曾经开过就是类似像这种性别呀啊、这方面的一个课程，还有爱情啊恋爱这种课程大受欢迎，你就知道就是说大家都不教，大家都回避哈，然后所以你就会碰到很多你在这个其实是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可是你对于情感没有正确的态度，好，然后你对于这个到底是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什么东西是不能够被侵犯的，什么东西是应该可以去彼此之间有一个合理的接触，大家都不了解，都不知道，所以这就会变得你可能到了年纪太大了而知道的太晚，然后你就会有一个过晚的一个伤心，然后造成的结果就很严重。 那里面已经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没有正确的答案， 不要说爱那么复杂的事情哈、啊，两个人之间的什么叫？ 但起码可以讨论。 那当然有了。现在我不晓得台湾、香港是有了爱的教育，两性关系是有中学、初中就有哈、啊。爱没有正确的答案，有时候我们当然觉得应该有教育、有讨论，又怕往往这种教育讨论一定是变成好像只有一种爱才叫做爱。只有一种关系才叫做所谓合法、当然是有法律依据了哈，才叫做正常的关系。不管是爱情还是性，性哎千变万化哈、啊，上下左右这个那个关系，什么不同时间的感觉哈、啊。那每次一讲的时候，变成只有一种的话哈、啊，那个又会让人家担心，而且更别说，不管你跟青春期的男生女生讲多少遍都没用。因为不是知不知道的问题，有多难知道嘛？问题是他们自己要去试探你嘛，荷尔蒙发作。其实我们从创意的角度来看，他们那时候才真的是创意十足啊！对于全世界，对于身体，对于人跟人的关系，后来过了青春期，这被社会化了。性爱只有一种是正常的，就是夫妻，其他都是出轨乱搞。甚至啊，我今天来电视台以前刚好看到新闻，看到说哎，昨天在香港抓到几个卖淫，告他们卖淫哈、啊。我每次听到这些字啊，卖淫嘛，卖就是所谓性工作者妓女哈、啊，我就想卖淫，他们卖性行为，性行为是淫吗？难道我是我爸妈淫荡的产物吗？什么叫淫呢？怎么把性行为说成卖淫呢？ 哦，关键在于你爸妈没收钱，互相都没收钱。 那钱本身，哎，除非你全部搞不要搞商品经济，钱也不是罪恶啊。当然，你可以说卖春勉强有点文艺性啊，可以。我说对啊，那个非法的性工作等等等等，因为很 这就是跟 这就是细致 对。不过嘉惠讲的没错，就他这是跟社会观念有关的啊。比如说台湾呢。到了前几年才改变了啊，就是以前我们都是比如说娼妓这种行为我们都罚娼不罚嫖、后来就是嫖要罚，对不对？你这个问题就是怎么会是只是娼妓的问题呢哈、这是一个。现在有这个通奸的这个地区呢应该是很少，台湾还有通奸呢。 印度有。 对，所以就是说这是很奇怪，就它不只是像刚才嘉辉所说的，就是说爱情这件事情呢你很难用一套的标准去看，包括婚姻，包括承诺，包括就是在法律上面承认的这个夫妻关系，它也不是一纸的法律的规定或是一个结婚证书它就能够去规范的。但是你如果在法律上面你给予它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和一种很特别的一个保障的话，它反而就会变成是一个互相伤害的一个工具了。 它、但是呢就是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其实现在我觉得基本上我们是慢慢在接受西方所谓文明世界的这个规矩。那你按照这个规矩呢，就是说啊，其实呢我觉得现在这性教育有一个问题，它老告诉我们不要干什么。 对。 它没告诉我们要干什么，性是美好的。但是呢你别闹出孩子来，别得病，对吧？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我们现在老是说不要让这个不要那个不要。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讲，我又觉得中国特别不平衡，很多地区啊还处于一个很蒙昧的状态，比如小孩子根本就不知道。哎，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我们胡同里有个老奶奶，她就爱玩我们全胡同小男孩的小鸡鸡啊。这哎呀，你一放学一回来一看老奶奶脸眼双眼放荧光啊，哇，小男孩就跑。每次我回去那个胡同里就看着坐个板凳抱个小男孩玩的。 好开心来金 子。好诡异啊。 怎么回事？ 在我们那儿很正常的。在我们那儿的大妈都没事，一看小男孩我们就跑啊，就哎呀抓住一个在玩小鸡鸡一玩一下午。那 大妈还在吗？ 大妈不在了，被玩的都在啊。 对， 好像成长的也都很健康。我也觉得这是什么呢？就是，哎，咱们讨论一个文化学的问题啊。如果在一个部落里，从小孩到大人，这个部落的文化就不认为这事儿有什么不对的话，那么是不是真的 这个孩子长大了，他还在这个部落里生活，你说他小时候被玩小鸡鸡了，他会变成一个不健康的人吗？一个变态的人吗？ 不会吧。如果说这个部落里面本来就是这个文化的话，应该他是到了别的这个地方去的时候，他还反而还会有适应上的困难吧。 对， 是不 是这么一个问题？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 对 对，因为所有形容词都是，你刚说好多都是形容词嘛，什么变态、健康、不健康，那就看整个文化里面的那个互动情况。我们都知道嘛，比方说那个苏格拉底啊，所有的人我们说得出的名字的人几乎没有不是双性恋的，对不对？甚至没有不是从小就自己被玩也玩小男孩的。 是， 可是整个社会是这样出来的文化状态，还有他，你除了玩这个以外。